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31章霍格沃茨的战斗第101集。 你拿的是我的魔杖，波特。 马尔福说，他自己手里的魔杖从克拉布和高尔之间的空隙里指着哈利。 已经不是了， 哈利喘着气说，一边攥紧手里的山楂木魔杖。 谁赢得归谁，马尔夫。是什么人把自己的魔杖借给了你？我母亲， 德拉科说。哈利笑了起来。其实这情形并没有什么可笑的，他已经听不见罗恩和赫敏的声音，他们大概跑到远处去寻找冠冕了。 你们三个怎么没跟伏地魔在一起？ 哈利问。 我们想得到奖赏， 克拉布说。对于这么一个大块头来说，他的声音轻柔得令人吃惊。哈利以前几乎没有听他说过话。克拉布像个将要得到一大袋糖果的小孩一样天真地笑着。 我们留下来了，波特。我们决定不走了，决定把你带去见他。 想得真妙， 哈利假装夸奖他。他简直不敢相信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将会使他功亏一篑。他开始慢慢的一点一点地向后挪动，魂器就在那里，歪戴在半身像的脑袋上，只要开战前他能用手把它抓住。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 他问，想转移他们的注意力。 去年一年我几乎都坐在藏宝屋里， 马尔福用尖利的声音说。 我知道怎么进来， 我们刚才就躲在外面的走廊里， 高尔嘟嘟囔囔地说。 我们现在会使缓身咒了，结果 他绽开一个傻乎乎的笑容。 你突然在我们面前冒了出来，说要找一个官帽。什么是官帽？ 哈利， 罗恩的声音突然从哈利右侧墙的另一边传来。 你在跟人说话吗？ 说时迟那时快，克拉布突然用魔杖一指那堆50英尺高的垃圾墙，都是破旧的家具、箱子、课本、校袍以及无法辨认的其他杂物，大喊一声， 夜深落地。 垃圾墙开始摇晃，然后倒塌在罗恩所在的隔壁通道里。 罗恩， 哈利喊道。赫敏在看不见的地方发出尖叫，摇摆不定的垃圾墙的另一边有数不清的东西稀里哗啦落到地上。哈利用魔杖指着墙大叫， 这里停。 垃圾墙不再摇晃了。 别， 克拉布还想再念一遍那个咒语，马尔福大喊一声，拽住他的胳膊。 如果你把这屋子毁了，那个什么冠冕就会被埋掉。 那有什么关系？ 克拉布说着，使劲挣脱了马尔福。 黑魔王要的是波特，谁在乎一个破帽子？ 波特到这来是为了找他。 马尔福勉强掩饰着对头脑迟钝的同伙的不耐烦，说道：“ 那肯定意味着…… 肯定意味着……” 克拉布带着不加掩饰的凶狠转向马尔福：“ 谁管你是怎么想的？我再也不听你发号施令了，德拉克，你和你爹都完蛋了。” 哈利。 罗恩又在垃圾墙的另一边喊道， 怎么回事？ 哈利， 克拉布学着他的腔调说， 怎么回事？ 不，波特，钻石王国。 哈利已经冲过去拿那头冠，克拉布的咒语没有击中他，却击中了石像，石像立刻飞到空中，冠冕被抛了起来，然后随着石像落在一大堆杂物里，看不见了。 住手！ 马尔福冲克拉布大喊，声音在巨大的房间里回响。 黑魔王想要抓活的， 那又怎么样？我又没有要他的命。 克拉布嚷道，使劲挣脱马尔福拉着他的胳膊。 要是能把他干掉也好，反正黑魔王是要他死，有什么两样？ 一道耀眼的红光从哈利身旁几寸的地方射过，是赫敏在他身后的拐弯处跑来。 冲着克拉布的脑袋发了个昏迷咒。马尔福赶紧把克拉布拉到一边，咒语没有击中。 是那个泥巴种，阿瓦达索命！ 哈利看见赫敏倒地躲闪，克拉布竟然起了杀心。哈利的怒火腾地冒起来，脑子里忘记了一切。他朝克拉布发了个昏迷咒，克拉布赶紧闪身躲避，把马尔福手里的魔杖撞掉了。魔杖滚到堆积如山的旧家具和破箱子下面不见了。 别杀死他！别杀死他！ 马尔福朝同时瞄准哈利的克拉布和高尔嚷道。他们俩略一迟疑，这对哈利来说已经够了。 出你武器！ 高尔的魔杖从手里飞了出去，消失在他身旁的杂物堆里。高尔傻乎乎地原地跳了跳，想把魔杖找回来。马尔福窜起来，躲过赫敏的第二个昏迷咒。罗恩突然出现在通道尽头，对准克拉布发了个全身束缚咒，但偏了一点，没有击中。克拉布迅速转身，又叫了一声：“ 阿瓦达索命！” 罗恩纵身一跳，躲过了那道绿光。赫敏冲上前，边跑边用昏迷咒击中了高尔。没有魔杖的马尔福缩在一个三条腿的大衣柜后面。 他就在这里！ 哈利指着旧头冠落入的那堆垃圾对赫敏喊道：“ 把他找出来，我去帮路。” 哈利！ 赫敏大叫一声，哈利身后突然传来呼啸奔涌的声音，刹那间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他一转身，看见罗恩和克拉布顺着通道没命地奔了过来。 是和他的吗？废物！ 克拉布边跑边吼，但是克拉布似乎无法控制自己做的事情，熊熊的烈焰追着他们，吞噬着垃圾墙的边缘，火舌所到之处都变成了灰烬。 溅水入泉！ 哈利大叫，但是杖尖喷出的水柱立刻在空气中蒸发了。 快跑！ 马尔福抓住被击昏的高尔，拖着他一起逃去。此刻以神色惊慌的克拉布跑在了最前面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跟着他飞奔，大火追在他们身后。这不是一般的火，克拉布施了一个哈利不知道的魔咒，他们拐了个弯，火立刻追了上来，就好像这些火焰是有生命、有感觉的，决意要把他们烧死。这时候火焰开始变形，变成一大群由火组成的野兽，火蛇、克麦拉和火龙。它们腾起来，落下去，又腾起来。多少个世纪积累的破烂垃圾被抛在空中，掉进它们长着獠牙的嘴里，落在它们长着利爪的脚上，最后被地狱般的烈火吞没。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不见了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突然停下脚步，那些火兽把他们围在中间，越逼越近，爪子、尖角和尾巴啪啪甩动，热浪像墙壁一样围住他们。 怎么办？ 赫敏在火焰震耳欲聋的怒吼中尖叫着问：“ 怎么办呢？” 给！ 哈利从最近的垃圾堆上抓过两把看着很沉重的扫帚，扔了一把给罗恩。罗恩拉过赫敏坐在他身后，哈利骑上第二把扫帚，用脚使劲踢了几下地面，飞到空中，离一只张嘴要咬他们的喷火巨鸟的立会只差几英尺。浓烟和热浪令人窒息，在他们下面邪恶的大火吞噬着多少代被追查的学生的非法物品，吞噬着千百个违禁试验的罪恶成果，吞噬着数不清的人藏在这个房间里的秘密。哈利四处都看不见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的影子，他在那些贪婪凶恶的火兽上方尽量飞得很低寻找他们，但是除了火看不见别的。这样的死法太惨了，他绝不希望。 哈利，我们出去吧，我们出去吧！ 罗恩吼道，但是在黑黑的浓烟中根本看不见门在哪里。就在这时，在可怕的混乱中，在吞噬一切的火焰的轰鸣中， 哈利听见了一个人微弱的惨叫声。